虚婉中，离别痛，叶落的季节里。 Thank you.

春都有迷茫，我们一样该怎么坚强？谁的青春不迷茫？还好有你在身旁。